第48集，冰雹。秦维航留在教室里帮安宁打扫，安宁拎着拖把出来了。在洗手间冲洗拖把时，他又出神了。这里没别人，他又把刚刚那种感觉回顾了一下，发现诡异的让人上瘾。然后就听见雷声滚过，像在警告他。秦维航隔着老远喊了他的名字，他忙把拖把拎出来，关好水。 哎，来了。 回到教室时，秦维航已经把扫好的垃圾铲进了垃圾桶，他也开始拖地。这时候，雨已经劈天盖地落下来了。突然，窗玻璃上咣的一声，安宁吓了一跳，秦维航好像根本没感觉。 是冰雹。 我老家没下过冰雹。 就是很小的冰块，窗台那儿有，你要是好奇可以去看看。 那我看看。 他跑过去，果然看见窗台上堆积的很小很小的冰块。他有些欣喜地看向秦维航，秦维航看着他没说话。不过都下冰雹了，看来他们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。 谢谢你啊，害你也困在这儿了。 没关系。冰雹好看吗？ 真的就是小冰块而已。 不然呢？我都和你说过了。 秦维航边擦着黑板边说，他嘴边噙着很淡的笑，只不过这个笑是给自己享受的。他背对着安宁，面朝黑板，对方看不到。安宁看秦维航轻松就能擦到黑板最上方的背影，十分羡慕，也有点纳闷。 你来教学楼干嘛呀？秦维航今天一整天都没来上课。 路过。 安宁点点头，想他可能是来办公室找老师的，结果看见自己还在打扫教室，就来帮他了。 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？ 哦，没了，本来就该是我自己做的，我这边也快拖完了，你坐那儿歇一会儿吧。哎，你坐远点啊，小心冰雹把窗户砸烂了，玻璃溅到你身上。 不太可能。 他话音刚落，就有斗大一颗冰雹砸到玻璃上，瞬间给窗玻璃砸了条口子。安宁见秦维航如受惊的大猫一般，背一下就挺直了，扭头看去，但和别人不同，他脸上并没有惊吓，而是以一种严肃的不满看着那些侵犯到他的小冰雹们。那样子让安宁莫名觉得可爱，非常的可爱。 奇怪，我也会觉得一个人可爱啊。 别的男生在讨论班上哪个女生可爱时，他一向都插不上话。他觉得可爱就是用来形容动物的，动物可爱是因为动物单纯又天真。这还是头一次把可爱两个字贴到一个人类身上，竟然还是男生，竟然还是秦威航。 我会觉得黑豹可爱吗？黑豹应该是很酷的，但是黑豹也会有被吓一跳的时候吧。如果黑豹第一次看见一只乌龟或者彩虹什么的，它一定也会懵懵的吧。那它的样子看起来应该就会很可爱，毕竟再大只再凶猛，他也只是只单纯天真的动物啊。 秦维航已经平静下来，背又弯了回去，整个人一分分放松下来，像猫身上的毛炸开后再一根根平复了回去。安宁看着这样的秦维航不自觉笑了。他想起一些事儿，发生在秦维航还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就是那次班上拉出去搞集体活动那天，因为秦维航的解围，他得以逃脱。那天他还是按照原计划，打算先去图书馆自习两个钟头，再去快餐店上工。9点不到的时候，他到了图书馆楼下，因为班上通知的集合时间是8点半，他以为这个时候班上的同学都走了，却没想到在图书馆前遇到去而复返的班长曹正。两个人照面的时候， 他都要窘迫死了。曹正看见他也意外。 哎，你不是和秦威航有约吗？ 啊，我在等秦威航。 哦，是这样，班上大部队都已经走了，有几个人忘带了学生证，我回来拿。 安宁尴尬地点头。这时正好一辆黑色雅马哈R1从校道上飞驰而过。这车他们学校就只有一辆，是秦威航的。安宁心道完了，要穿帮了。曹正果然一脸狐疑地看着他。 那是不是秦威航啊？ 安宁刚想还是承认了吧，越过曹正的肩膀，却忽然看见那辆R1在前面刹住了，与他们相隔着二三十米的距离。秦威航掀起头盔护目镜，扭头朝他喊了声： 喂，到校门口等我。 好，你快点啊。 那一刻安宁的心情如同绝处逢生，他挥手大声回应了这个连他名字都不知道的室友。秦威航把挡风镜盖下来，又转身发动了车子。是因为有了这连续两次来自秦威航不计回报的帮助，所以后来在见到秦威航被人针对时，他才会上前帮忙。并不是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比起秦威航为他这样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同学所做的，他做的只能算是回报。那天他在快餐店打工，忙得不可开交时，就想到秦威航这会儿正攀着陡峭的山壁，他腰上挂着绳索，手臂上都是汗水。一阵风掠过悬崖，吹得他身上的绳索装备摇晃起来，当啷作响。如果秦威航是镜头里的人，看客们想必已经吓得冒冷汗了。但秦威航不会，他只会稍微别过脸，让风掠过他的额头，吹拨他的头发，等风停息了就再继续向上。烈日下帅气少年的剪影不断地向上，像一只山猫挂在峭壁上，偶尔停下来看看夕阳。那时的自己还不懂攀岩，但只稍微想象一下秦威航的样子，就觉得羡慕又钦佩。外面依然是风雨飘摇，坐在窗边的秦威航出声： 谢谢你啊。 嗯，谢我什么？ 帮我补课。 啊，这个呀，客气什么，你还教我攀岩呢。 攀岩只是一项爱好，我不教你，你也可以加入社团。你不给我补课，我可能就会挂科。 秦威航右手手肘搭在课桌边，说话间他的身体放松地向后靠着。这么不起眼的课桌椅也被他做出了沙发的慵懒效果。韩宁不知道秦威航为什么忽然说这些，但好像也能懂一点。所以秦威航对自己的那些好不是没有缘由的，这样就都说得过去了。可是心里还是隐隐有种失落，仿佛秦威航的行为要是说不过去，那自己的喜欢就会有一点渺茫的希望。他拖完地，开始把椅子一张张放下来。秦威航也起身，帮着把那一排椅子拎下来。两个人拎到同一把，安宁一个机灵抬头，又准确地撞见秦威航的眼睛。秦威航认真看人的时候，是真的让人难以抗拒啊。 黑沉沉又冷淡淡的眼眸，还有点拽的样子，可是怎么会这么像个漩涡呢？ 那种开窍的心动感又来了，手里的椅子冷不丁就往下一沉，走神间他差点脱手。秦威航大概是见他也在拎椅子，就放开了手。椅子差点砸地上时，秦威航又快速地往上提了一下。安宁耳边轰隆作响，搞不懂那是来自窗外的雷声，还是来自心里的雷声。他只觉得拿椅子的手都使不上力，他就只是机械地做了个提椅子的动作，像在表演哑剧。那把椅子完全是在秦威航的控制下咯噔一声在地面放稳。秦威航会不会注意到自己的不自然了？ 因为那把椅子的重量是他一个人在负担，他肯定感觉到了。安宁局促不已，现在教室也打扫完了，他只得没话找话说。 这雨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停。 秦威航低头打了个喷嚏，安宁就转身去放背包的地方，把那件军旅风的夹克拿了过来。秦威航接过衣服披上，穿好后提了一下领口，他向后靠着课桌，双手揣进夹克的兜里，整个人倚着课桌放松下来，对安宁抬了下下巴。 你去不了图书馆了吧？ 嗯，不过这儿就有现成的教室可以自习，倒是不担心这个。 那我呢？你自习了，我干嘛呀？